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近日报道了金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利恩电视台、日本共同通讯社、几内亚全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增强的坦克装甲步兵团冬季渡河攻击战术演习进行指导的消息。西班牙巴斯克主题思想研究小组网站上载了上述消息。以及金正恩同志视察荣获吴中恰七团称号的朝鲜人民军第1314部队的消息，和他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登载了金正恩同志视察荣获吴中恰七团称号的朝鲜人民军第1314部队的消息，和他前往江津县同志灵堂深表哀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